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66集，深夜酒店的狂欢。 你们听过古林肯比吗？ 威廉用手指蘸水在桌上写出英文，那头刘清波他们网上一搜，立马就知道了。古林肯比是北欧神话里的一种生物，像浑身黑色的大公鸡，据说它的叫声意味着最后的战斗即将到来，因此也被视为唤醒诸神的黄昏。 据说今年负责策划的是一个西方神话爱好者，所以竞技流程会融入很多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的元素，比如说这只古林肯比，还有哈尔庇厄。 哈尔庇厄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女妖怪兽。 上哪儿找这么多远古怪兽？ 就算在中国，想找一只无知奇出来当试炼也不容易吧。再说人家无知奇的灵智半点也不比人类弱，肯不肯配合还两说呢。威廉耸了耸肩， 只要找到他们，给出令他们满意的条件，跟他们做个交易，让他们在那个群岛上待一段时间，就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。这很好理解吧？就像是你们中国的龙，对普通人来说是传说，可你们知道它肯定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是吗？但是，不可预测的因素也在这里。那些怪物虽然有灵智，可他们根本不会珍惜人命，也不知道适可而止。所以一旦发生战斗，我们就很容易有生命危险。我敢打赌，今年竞技的死亡人数一定会比以往时候都多。我怀疑组委会的人脑子被驴踢坏了，为什么刚好轮到我们？ 他愤愤不平地抱怨，见冬至他们都一脸平静，不由怀疑他们对这些妖物的来历一无所知。 你们不会没听过哈尔庇厄吧？ 知道，网上能查。传说它不是畏惧铜器敲打的声音吗？到时候你们多带几件铜器在身上就好了。 哦，拜托，传说是传说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哎，好吧，我刚才说的合作，你觉得如何？ 我先跟我的小伙伴们商量一下，回头再答复你吧。 那你晚上睡觉前答复我吧。 需要这么急吗？不是还有几天会议时间吗？ 你不懂，那个岛上信号不行，基本不用妄想打手机联络了。如果你们答应，到时候我们会提供特殊的通讯方式，只在我们两队之间。 那好吧。 把威廉打发走，冬至问一直没吱声的同伴们， 你们怎么看？小张，说句话呗。 张松有种想谋杀团长的冲动，瓮声瓮气道， 英国人法国人靠不住，美国佬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万一他们出事的时候我们赶过去救了，等我们出事他们又装死，我们也奈何不了他们。 刘清波最喜欢跟张松唱反调， 但就算答应了，对我们也没损失啊。美国佬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，而且一定还有消息没说出来。如果遇上了，我们可以先跟他们一路走，顺便合作铲除障碍，等到最后再打一场，拿到道具，不是比我们自己无头苍蝇似的乱闯更好？ 冬至将目光投向李寒儿他们。 刘道友的话有些道理。 听我的准没错。 杨守一则说， 我跟柳四都没什么意见，团长决定就好了。 冬至最后拍板，先答应威廉，到时候去了岛上再见机行事。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其他队伍也都陆陆续续的过来用餐，法国人恶作剧不成，反被冬至他们暴揍一顿的消息可能很快传出去，大多数人路过冬至这一桌时，看他们的眼光都怪怪的，也有许多人主动上前来打招呼。俄罗斯姑娘安娜带着她的朋友，还有被用同样方式恶整过的北欧队伍，也都围观他们， 当然是以友好的打招呼模式。冬至他们感觉自己都快成了动物园的珍稀动物了，一顿饭没吃上多少，光顾着寒暄问候了，还得应付这些人时不时的奇怪问题，比如说东方人是不是都会法术，你们是法术中最顶尖的那批人吧，又比如说你们东方的修行者是不是都骑着龙在天上飞的，诸如此类，令冬至等人啼笑皆非。只能说这些人对东方的了解实在还不太足够。不过冬至他们这个下马威显然很值得，最起码在他们住酒店的之后几天内再也没有人敢招惹他们。但没有人不代表人以外的生物也会跟着消停，深夜才是酒店狂欢的时候。冬至跟刘清波挑的都是靠泳池带阳台的房间，结果大半夜就听见泳池传来嬉笑声和水花溅起的动静。刘清波被吵得不行，跑到阳台大喊一声， 都给我闭嘴。 当时的确是消停了一会儿，但就在他往床上一躺的时候，嬉闹声又开始了。但酒店已经被主办方包下来，泳池旁连个人影都没有，黑漆漆的，当然不会是有人在开派对了。换成普通人住在这里，估计早就吓得肝胆俱裂，说不定从此对洛杉矶这个城市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。但很不幸，这次轮到那些不明生物们倒霉了。住在七楼的英国人直接丢了几个十字架下去，泳池安静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又固态复萌。住在四楼的日本阴阳师放出了几个式神，式神开始在泳池满场跑，跟那些不明生物打架，结果更闹腾，引来了住客们的不满，阴阳师们只好将式神又收回去。最后住在十楼的美国人朝泳池开了几枪，凄厉的叫声过后，倒是大半个夜晚都安宁了。冬至听说他们的子弹都是特制的，据说加入了一些驱魔的材料，不过配方自然是保密的，美国人从来都没有对外公开过，但他们在高科技与灵幻领域结合的研究上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。冬至跟刘清波无意去出这个风头，托美国人的福，他们一夜好眠。倒是隔天一大早，杨守一跟李孩儿等人精神都有些不济，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度过了一个如同美国大片的夜晚，泳池消停了，但其他地方并没有。杨守一洗澡的时候放出满缸子的血水，他面不改色地把水放掉，用莲蓬头淋浴，洗到一半的时候，莲蓬头里的水也变成了粘稠的鲜血。一个女人站在镜子里现身，面目狰狞，想要扑过来，结果杨守一一把佩剑往盥洗台上一放，古剑杀起，顿时逼得那个镜中凶灵不敢再造次。 害我之后又重新洗了半天，还老觉得身上有血腥味。 吃早餐的时候，大家说起昨夜的经历，杨守一忍不住抱怨，他有点洁癖，后来干脆在房间里点起檀香，这才把血腥味给压下去。 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？直接杀了他吗？ 没有，他发现自己没法对我怎么样，就从凶神恶煞变成哭哭啼啼，跟我说了一大堆话，好像是说他怎么惨死的，想要找仇人之类。你们知道我英文又不好，听了半天没听懂几句，就让他去七楼找英国人，我说他们听得懂，他还挺高兴就走了。 哎，张松你神经病啊，都喷我盘子上了，这还让人怎么吃啊？ 冷静冷静啊，国家形象，让人来换一套不就好了。 冬至忍着笑安抚他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不是因为张松喷咖啡，而是杨守一刚才的话。 老杨你好样的，看来那群英国人昨晚肯定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刘四李道友，你们没有碰见什么吧？ 那些东西估计感应到我不是人，就没来找我。 我好像遇到一个色鬼偷窥我洗澡换衣服， 被我一张符直接送去见了他们的上帝了。 我昨晚也没怎么睡好，我的楼上一直传来乒乒乓乓的动静，也不知道是那帮美国人在跟凶灵打架，还是凶灵在开派对。 说话间，一行人迎面走来，人群中赫然有那个熟悉的红发女人格雷斯。冬至他们抬眼望去，那些英国人个个精神萎靡，眼下一圈青黑，不用想就知道昨晚肯定鸡飞狗跳，比他们闹腾多了。就在格雷斯等人与他们错身而过时，刘清波忽然冷笑出声： 哼，有些人昨晚没睡好吧？放心吧，接下来几天肯定会睡得更不好的。 格雷斯倏地停住脚步，手突然抓向刘清波的后颈，动作快得几乎没让任何人看清楚，只有离他最近的冬至看见那女人的指甲非常长，犹如锋利的刀刃，因速度过快与空气接触燃起了丝丝白气。但刘清波敢骂人，自然早有防备，他猛地往旁边躲开，随手扯下白布，手腕一震，那一桌子的杯盘碗碟全都被掀起来，往格雷斯的方向倾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